庆祝太阳节筹委会4月3号在芬兰赫尔辛基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庆祝会、图书图片展、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